世界供血者日活动14号在保健省输血院举行，由卫生保健部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自愿供血者、筑巢联合国常任协调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任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临时代办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正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和外国使馆官员参加。同一天，在各道也举行活动，纪念世界供血者日。